应该是第一次来节目的另一位重量级嘉宾。 是的，那来赶紧欢迎一下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位头一次亮相在我们的视频节目当中的重量级的嘉宾王乐，你好。 小航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乐。 哎，值得一提是啊，这个王乐同学非常厉害，他是一位资深的是非常非常资深的音乐媒体人，同时也是这个音频媒体人啊，同时呢也是这个数码窝创始人啊，特别厉害啊。对，那么这可以说呢，王乐同学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要跟朋友们来去评判一下今天在现场的一些个关于智能产品的新玩意儿，让我们去智享着新生活。 嗯， 那这种智能玩意儿呢，我们的主题就是跟音频有关的，因为你来嘛，所以呢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现场有三款的智能音箱产品，一会儿要跟我们的各位听友网友们去亮相一下了，可以看看我们这个视频直播的地方啊，怎么找呢？很简单，马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然后呢点击一下直播间，进入我们的视频直播内容，看看我们仨老爷们儿都长什么样啊。此外也可以来通过我们的这个微博，官方微博活力982，看我们在一直播上面这样的一个进行的视频直播。来吧，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一开始还是要来先关注一下这个智能新玩意儿，我们要先看看哪些新鲜的消息，来关注一下各种各样的潮流风向标，我们的数码资讯有哪些。好了，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资讯啊，有很多条，我们来看第一条内容，就是关于叫升级这个内容的。那么其实在2018年的5月9号凌晨1点钟，谷歌 IO 开发者大会呢如期在美国举行了。那么谷歌呢也不仅是对于 AI 技术进行了更加深层次的提升之外呢，同时也对于安卓系统进行了更新。谷歌的副总裁也表示说呀，在安卓过去的10年里边已经成为了一个开放的系统。那么安卓 P 应该是算是谷歌近两年的最大的更新了。那么安卓 P 最核心的三个要素叫做智能、简易、数字福利。那么安卓 P 将会是谷歌整合移动与这个 AI 的主要内容部分，而谷歌也会认为让智能手机变得更加智能，手机也可以更加适应用户而去学习一下。那对这个情况我觉得咱们也可以来去解读一下啊，包括像黄浩，尤其对于这个人工智能比较有最近这个想专攻这方面的内容啊，想要开发一些新鲜的东西，给我们各位用户们一些对于 Android P 相关的评价。好， 以前呢这个人工智能的部分在手机上的体现，比如说现在很多厂商其实是厂商在第三方做自定义的处理，而不是谷歌底层在做。谷歌底层就给你一系统，然后你自己想做啥做啥。那么就有个问题，每个厂商第三方要通过各种各样的自己的开发去适配不同的这么一个就是人工智能的平台。 嗯， 也比如说我们讲到了像这次是因为谷歌自己有个智能平台叫做 TensorFlow 啊，这种平台有这个平台呢，之前是厂商要自己把它加进去，而且要适配，比如说你是用的高通的处理器啊，还是用的联发科的处理器，那么不同处理器要去适配不同的一个所谓人工智能的模型，就可以理解成比如说我要去教英文，我得找个英文老师，我不能让中文老师来教英文，这个就不匹配，那就不能进行一个有效的语言的一个沟通。那这一次呢谷歌是把 TensorFlow 那个这个架构其实是非常通用的一个架构直接预置到了它的系统的底层里头去，这样的话以后如果第三方的厂商手机厂商再去做各种各样的人工智能的一些运作的时候，比如像图像识别，像这种比如说我们常见的一些功能像翻译啊这种功能，文字识别，那么就能更快速的直接调用底层去通过，那么效率会更高，而且厂商也不用说啊我自己还得再扔一堆代码进去，它底层就已经有这个代码了。 嗯， 除此之外呢当然有些功能其实跟我们中国用户问题不大，比如说它的界面上是做了一些调整的，包括说加入了这个手势操作，但是咱们中国的智能手机厂商这个全面屏的手势 早就有 了手势，何止是手势啊，对吧， 各种各样的都有了。 对， 对对对，所以这些功能呢其实坦白来讲，就是我们以前老说一个问题，说就是当年有个论调说，你看啊，以前这个安卓抄苹果，结果你发现有段时间这个 iOS 系统它也在抄安卓， 对， 什么顶蓝呐，什么都学过去了。这一次呢，是原生安卓它的特性，它把第三方的这种我们叫定制系统很多的这个功能点给带过去了，就是大家都是在彼此的这个发展的过程中互相的借鉴啊，我们用一个词叫借鉴。 借鉴， 对，那 但其实对于，因为说实话，中国市场太不一样了。因为中国市场我们用的大部分手机都是这个定时系统的手机。 对。 那这个国外的用户，其实如果你出一趟国，你去国外买个水货手机回来，你会发现说，哎，这个系统为什么比国内的系统感觉简陋了那么多，好多功能都没有？那谷歌也意识到说，因为海外更多的其实都是原生系统嘛，那谷歌就想，它其实借鉴了很多我们就是咱们真的是中国手机厂商。所开始的进行一些微创新的一些优化啊，加入进去，包括说对于系统的优化，比如说对系统底层控制它的时长时间，这个逻辑其实跟早年这个咱们中国的手机厂商开始做的防全家桶那个体系其实是一样的，对吧？其实是类似的。 是是是。那其实我想问另外一个问题，你看它既然是这个谷歌啊，在安卓的底层进行了相关的更新，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它从底层支持的更好了以后，它相关的一些功能更加的稳定？那有没有相关的影响？比方说我们的一些个，比方说以前的一些手机的功能啊，本来呢，比方说是 OPPO 家呀、vivo 家呀、华为家，他们都已经都实现挺好的了。但是呢，这是他们自己开发的一些功能。那这回谷歌他们从底层把安卓支持了这样的一种功能之后，用他们的原生功能，是否有可能比这三家或者比我们各种各样的国产厂商们他们做得更好呢？ 就是。不能说做得更好，因为谷歌它毕竟是一个平台，它没有办法针对每个厂商每个地区的人群去做各个击破的独立化操作，那就意味着说，那我就只能就是先做个大概样。那但是如果你想做更多东西，哎，我给你留好接口，你什么都能来。而且呢，这一次你看有个比较有趣的变化哈，你看那个这次我应该是有张图片的，这张图片能看到说这一次在安卓 P 的首发名单上，它是首发的开发者预览版上名单上，哇，中国军产占了一半。你看啊，这个除了一些比较经典的知名的国际厂商，举个例子像索尼在上面之外，还有那个Essential Phone， 这个是一个谷歌的前高管来进行这么一个操作的。然后呢他就会有，你看现在我们看到这张图呢，应该是他的三种不同方式的一个优化啊，就包括了说对系统的健康度，包括说系统后来 APP 的运行效率的一个优化。这个东西其实我们以前在国产很多手机的厂商发布会的那个操作体验的单元听了非常多。可以再看一下下一张图，就是有很多的厂商 logo 的那一张图，那张图都非常非常的有趣。 对，里面看到有谷歌自己的原生，还有像是诺基亚、vivo、一加、小米、索尼、OPPO， 还有这个 Essential 啊。 对，在发布的当天，我们是因为是凌晨发布嘛，凌晨三点的时候，其实它的开发者论坛上，像 vivo 的 X21、OPPO 的 R15 的梦境版，还有包括像小米的 Mix 2S 的这个，还有一加是因为它上适配的机子是那个一加六还没有发布啊，这个都已经在它的开发者网站出现了，好处非常的多。其实这个不是给玩家来尝鲜的，因为它的稳定性真的很不好，而且它很多功能是没有开发完成的。它是给谁用的呢？给开发者。 开发者们。 我举个例子，现在大家买安卓手机之前碰到一个情况，就是你买到一个手机，我想买个版本特别新的，比如说安卓 8.0 的版本，买回去发现，哎，好多软件闪退，有问题。就是因为新版本来了之后，有的时候 软件还没有 适配好。iOS 其实有这个问题。当时 iPhone X 刚出来的时候，好多朋友抱怨说：“哎，这个屏幕显示 什么都用不了啊，怎么各种各样都不适配？” 对，你想 iPhone 多了一个 iPhone X 都已经这样子了，那安卓这么多不同的版本、不同的厂商，这还不得疯？所以干脆现在是更多的厂商加入到这个首发计划里头，我先把版本拿出来，然后大家我机子就可以有开发版的用了。 对啊。 相当于开发者，像这些机子都是在市面上销量非常高的产品， 没错。 那我直接让他们来用开发版先去适配好，等到几个月后，应该现在的计划应该是八月份开始就会有这个基于安卓 P 的量产版的机子都上市了。 太好。 那这个时候上市的时候，大部分的 APP 其实都已经完成了适配了。 这是今天我们看到的第一条消息，关于这样的一个适配升级的问题哈。其实我们对于自己的每一天的手机使用来讲，没有太过于关注过到底啊哪个功能更加稳定，哪个功能不好用，哪个功能好用。但是一旦出现什么问题时候，那种反馈是最明显的，这也是能够让我们每一位消费者们用户们能够最直观看到啊这个手机里边可能是好还是不好的一种直观反应。因此他就会发朋友圈发微博吐槽了，说啊我这手机如何如何不好用，哪里哪里有问题。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做产品的时候啊，都要先想到哪里有问题，在哪里去先去这个 就 补查漏补缺。 就好多时候我们说手机厂商是在给 APP 的兼容性背锅， 对， 因 用户不会想到第一时间是啊，你这个 APP 的 问 题， 你这手机有问题，我用了你这手机，这个东西老死机，这个东西老退出去，我要用个某某打车软件。关键现在有很多那种不是小软件，是大的平台软件，比如打车软件，比如说有些电商，有些电商的 APP 真的做的是相当糟糕，就是在什么上头都用的非常的不舒服，整个的交互也很迟缓。然后大家就说啊，你的手机跑，我要买个东西怎么这么慢呢？关键是不是人家手机的问题，是这个 APP 的问题。所以厂商没办法，厂商只能倒逼反向去说，哎，那来咱们解决一下这个，你解决好了，我这儿的罪能少受点，要不然大家都来我这儿投诉，对不对？ 这个事儿他没有办法哈。来，那我们来看看下面一条消息。跟我们的这个每个人都喜欢的拍照有关，叫自拍这样一个话题。在5月10号呢，中国品牌日当天，小米联合了苏宁易购的南京苏宁总部，也是发布了全新的红米 S 系列首款机型，叫做红米自拍手机 S2。这个到底有哪些亮点？我相信黄浩应该给我们梳理一下了。 我就刚从南京回来， 对， 去那个现场。 在现场， 对，其实我们讲这个机子，因为你知道它是给苏宁去做的，就知道它是一个给线下的手机，是给线下人卖的手机，就跟线上的手机产品就不太一样。 对， 为什么不太一样呢？一，在线下卖手机，面子工程要做好。因为线上的手机可能大家看参数，比如举个例子，像很多红米啊、荣耀的产品，他觉得哎配真的不错，但拿到手上，哎，这就是个，这就是个千元机， 这很廉价。 对，所以质感一定要好。二，很多的这种拍照功能细节你得做好。你像很多的我们知道了很多所谓高性价比产品，它的整个性能很好，但是拍照， 差强人意。 对，都不是差强人意了，是 都根本就不满意，是吗？ 对，不满意。对， 差强人意还是能够将将满意的。 对，差强人意是我还 OK， 还对。 对，那你至少得让大家做到还 OK 的程度，才能满足大家需求。所以这个机子很有意思，这个机子它的外观做工非常有趣。我今天正好带了这个手机在身上， 在兜里。 对，其实整个机子的 拿出来， 对，这是一部，这个版本是一个金色的一个版本。就这个版本其实跟我们上周来过的应该是小米6X。非常像，非常像，那个机子要卖到1500到2000之间，但是我告诉你很有意思，这个机身其实不是金属的， 是 塑料的， 塑料，然后喷了一层这个金属喷砂。 对，但是它的质感就是比它之前的红米5跟红米5 Plus 以及红米 Note 5那个三段式看上去要整体化舒服的多 多了。 对，这个看上去，我如果说出很多人，我告诉你这不是，我不告诉你是个金属的，或者是一个金属，是个塑料的话，他就以为是个金属的东西。这个观感是非常不错的。 那你触摸上去感它会凉凉的吗？ 也是有一点，但是用久了之后，它因为金属的质感用久之后还是不太一样的。 对对对。 对，然后呢，整个也是，你看正面也是有18:9的一个全面屏的一个设计，设计的非常主流。然后拍照是它的一个大亮点，后置摄像头是1200万像素加上500万的像素，这个1200万像素用的是一颗1.25mm 的一颗摄像头。然后呢，因为今天小米更换了它的算法，所以不太客气的说一件事情啊，就是它的拍照甚至比去年的比较贵的旗舰产品米6的拍照还要好一点。就是因为去年 千元机的已经做成这样了。 对，因为其实它的红米的土拍照也比这个还好一些，但是还更贵一些。然后呢，它的前置自拍比较有意思，前置自拍是1600万像素，但是呢，它在夜景状态下可以变成4:1。也是说它可以通过增大进光量的方式，让夜间自拍的人更亮，噪点更少。同时呢，还有大家非常很多女性朋友非常喜闻乐见的一个东西，叫做柔光灯。 柔光灯， 对，就是有柔光自拍的功能，而且它比较有趣啊！你看，现在是开了柔光灯那个状态， 来， 对， 我们看一下啊，来看看柔光灯的效果如何。好， 哎，这就是一个开了柔光灯的效果。那如果是夜景状态下，你打开给人脸的话，人脸这块是被打得非常的亮的。然后呢，它的前置摄像头也具备 HDR 和这个背景虚化的功能，那么就意味着说我在就是自拍的时候也能有更不会出现说人脸是惨白的后背景是黑的，或者是人脸是黑的后背景是白的这种情况。然后呢，再加上说它还有这个比较不错的一个人像背景虚化的一个功能，是基于 AI 进行了一个这么一个设计。所以说其实它的自拍功能做得非常好。刚想放了一张图， 对， 我就想把那图调出来，非常的有意思。 这张两个机型的对比图吗？ 不是，这个是它的产品外观图。就从这个机子上看，我们觉得它的整个质感还是蛮好的。 对， 是它的现场图，往前翻一张。 好，稍等。 它现场图呢，它提到有意思的功能， 这智能护 装。我想问王乐一个事情，我不知道，就是你老婆会不会买 YSL 的 口红之类的，女生会不会对这个东西很着魔？ 还好，其实我在这方面比较省钱。 对，他们都使一些个其他的东西，比如朱砂呀什么的，对。 朱砂是什么？ 朱砂是汞的化合物啊，容易中毒， 就是用点色就行了啊。什么口红不口红的，另说。 像我们男生不了解啊，女生挑口红或者眼影有色号。 对， 而且不同的口红它的质感是不一样的。 小叶子从来不需要，所以从来都是天生自带色。 你看这个就比较好。因为有的女生会碰到一个问题，就是你知道美颜很多部分，因为比如说磨皮或者怎样，它会把磨得过分。比如说有的口红是有那种光泽感的，好，它给你一美颜 大红， 对， 就变成傻红了。 就用女生的话来说，就是她会觉得说把它整成了一个10块钱就是街边店的一个口红的一个质感，所以这个功能比较有意思。虽然我们想了一下，可能买 YS10 帮人也不见得真的会买这部手机，但如果这个东西比如说在小米的全系的产品上往上去进行搭载的话，其实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思路。就是我本来把自己搞得很美的，而且我就是有一些比如眼影啊，比如说这个妆容的部分， 妆容很完整来了， 很 啪一拍发现全没了， 你美颜把它给整的不是我原来想表达的样子了，所以他提出了这么一个新功能，这个是我在目前自拍里看到的第一家提出这个理念的厂商， 有道理， 这还是有点意思的。这是一个对于女性的消费心理还蛮，就是说句不好听的嘛，就是女生化了一个1000块钱的妆，你别让她看上去像花了10块钱的妆。这个对于很多女生来说，她的确讲求这一件事情。 没错，作为一个男生有这样的心思已经很不容易了，我们为皇后鼓掌。 我主要是听小米的产品经理这么讲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美颜的新思路，这是一个比较有趣的部分。 智能护妆， 而且今年有很多厂商也提出说让美更自然，就是看上去不那么别扭。因为有段时间大家都爱锥子型的那个美颜，就不管是男是女都这样子。然后到后头来就发现说，比如说男生美的就相对来说比较的没有那么多，那包括说你眼睛皱纹呐之类的皮肤肤色也不会做特别多的优化，这样看上去相对比较接近一个真实的感官。我相信大家也从那个就是凡是被美的一塌糊涂那个年代已经过来了，就是追求美的更自然跟更接近务实可能是未来的方向。当然这个手机其实不贵啊，这个就手机它的配置是骁龙625，然后呢有4+64跟3+32两个规格，然后价格分别是999和1299。那么也是在苏宁的全部渠道，包括线上线下，跟小米的全部渠道线上线下去进行一个贩售的。 主要他这个代言的是刘昊然， 对，也是选了。 作为一个小奶狗来讲的话，可能很多人还是会被他这个形象所吸引。 对对 啊，哎， 前段时间流行小鲜肉，现在也流行小奶狗这个词儿， 真是够啊！来、哎，我们看几张这个图片吧，因为很好看，还有红色的这个机器啊， 对，它 是 有粉色的机器， 粉色的机器。 对，它因为红，就小米是这样的，就是红米全是用红色的包装。 对，很可爱啊，这个样子反正还算是挺吸引人的。 对， 这个是正面面板是黑色的一个照片，我们来看一下啊。正面面板黑色的话，那些个什么传感器呀、听筒的位置啊，就没那么显了。 就跟这个苗山老师说的一样，他更喜欢一体化的。然后他后面有两个配色，就是黑色的面板的，后面是那个比较偏灰色，但是会带一点蓝色的质感的。然后呢，还有一个是类似于这种粉色的这个质感的，就是所谓的。就是像苹果的那个粉色，但是它其实叫什么什么金那个质感。 哎，对 对 对。 然后再一个就是香槟金的一个颜色， 应该是更加像华为的英粉金，是不是？ 哎，对对， 是 像那个配色。 哎，对。好，我们在关注过了第二条这个小米消息之后，我们再来看看第三条内容哈，关于一个责任的事情。大家伙可能被这事情昨天这个前两天啊也是被 刷屏了。 这个5月5号的晚上11点多的时间，祥鹏航空这个空姐啊李某在机师当天飞行之后呢抵达了郑州，但是呢遭遇了这个顺风车这个一个非常非常耸人听闻的一个事件之后遇害。然后这个事情呢目前来讲呢滴滴也有一些相关的公布和声明，那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其实啊也准备了一段这个相关的视频，大家也可以来看一下相关的这个情况、 这个、新闻片段，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 对对对，来我们来看一下相关的新闻片段。 车等打车软件的风行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人们打车难的问题，但是相对的管理监管的漏洞也给乘车人的人身财产安全带来了隐患。不久前呢，滴滴司机打人的新闻刚过，昨天又传来了一起悲剧。郑州的一名空姐深夜下班用滴滴打顺风车回市区的路上遇害，这名遇害的空姐年仅21岁，而凶手正是滴滴司机。 李先生是山东济南人，他的女儿明珠今年21岁，是一名空姐。 就这一个孩子。 李先生说，6号早上他给女儿打电话，但是一直没有打通。 6号早上8点钟打电话还通，一直到了中午12点多打电话就关机了，一直到7号早上就不觉得不好了。实际上6号晚上我就觉得不好了。 李先生的女儿明珠是在前两天刚刚飞到郑州的，联系不上女儿，他十分着急，赶紧报了案。李先生说，前天晚上女儿明珠是从郑州航空港区搭乘一辆汽车赶往市里，谁也没有想到在接到的竟是女儿出事的消息。 刚才我听警官们说，这个滴滴司机身上是带着凶器，带着刀。 明珠刚参加工作不久，正值青春年华，就遭此不幸。 非常优秀的孩子，知道吧？1米74的大个儿，知道吧？很听话。刚下学没多长时间，刚参加工作一年，遇上这种事儿。 记者从办案民警处了解到，目前凶手还在潜逃，公安机关正在全力抓捕。 好了，关注过了这样一条信息之后的话，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样的一些个评论内容啊。其实对于这样的一个新闻来讲，令人啧舌。那到底应该怎样考虑这个问题？关于我们的传媒方面的这个法律专家黄浩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其实我觉得这个事情真的非常的严重，因为其实最近大可能关注到了好多起跟滴滴有关的事情，目标都是指向滴滴对于自己平台的监管不力。但是滴滴这次反映出来最恶劣的一个事情是在它的一个用户的条款里头有，就是大概意思就是出了什么事儿， 别来找我， 别来找我，我是没有责任的。那可是问题是，我们知道一个事情啊，如果滴滴只是个中介平台，比如说你没有收任何中介费，像那个 BBS 播报栏一样的告诉说，这边有出租车，我提供了信息，他没有收费，我觉得你是可以免责的。你看我们为什么对于论坛上很多的帖子，要最后追究他的帖子责任的话，如果论坛提供了足够多的这个帮助的话，那论坛是免责的，因为直接找到发帖人去了，对不对？ 嗯。 但是关键是问题是你滴滴中间收了服务费的。收了提成的，那你又想赚这个钱，又不想负这个责任，而且，今天已经有相关的报道出来了，就是这个我们讲这个嫌疑犯本身，他之前就有一些不太正常的行为，甚至有一些被就是公安机关的案底。那为什么滴滴没有查出来？那么滴滴的监管在什么地方？这个事情，而且今天正好就在咱们上节目的前一个小时，国家应该是交通运输部的官网发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我觉得非常详细明了的讲清楚了现在主管部门的态度，我念一下其中几段话。 好。 一些网约车平台公司在发展壮大之后，不是将必要的社会责任扛在肩上，而是挖空心思的侵害司机和乘客的利益。这些企业仅仅把网约车作为增加流量和估值的工具，没有把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放在心上，只顾看投资人的脸色，不顾乘客跟司机的感受和体验，也不考虑司机的客观需求。 你看 这个 很重的一段描述哈， 就是国家交通和运输部的官网上。 那下一步该怎么办呢？那就别干了吧，这摊东西你就停呗，这个业务。 其实不是不干，因为我们其实大家，我们于自己来说，我们觉得网约车的确是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多便利的。因为以前呢，它是有很多的，就是比如出租车的问题，但是我们下面回来可以继续来分享这样的事情。 好，没问题，我们要先进一下半点广告，马上回来。 创业第十年，期待破壁十年。第十届赢在创业全球华语广播大赛正式启动，赶紧抓住时机，纵然十面埋伏，也要以一当十，用石破天惊的创意叫醒我们的耳朵。作品征集截止5月20日，详情登录大赛官网 yzcy.rbc.cn 或关注官方微博微信。活动新媒体独家音频合作伙伴蜻蜓 FM， 创意点亮广播未来。 脑洞大开的环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新包包、新衣服、新鞋子、新口红、新项链，我通通都要新的。 那声音呢？ 声音我也要听点新鲜的。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复赛来了！百威广播新秀全力以赴，为梦发声，

品质上升了以后，我们能够增加幸福感。那其实像声音这种东西，各位朋友们听广播啊，每天听得倍儿开心的，也是提升幸福感的一个渠道。那听音乐有听音乐的一些个利器，所以今天呢，我们要在节目当中去跟朋友们分析，去展示一些家庭的音频娱乐设备。这两年啊，可以说是变化多多，而且呢是产品层出不穷，什么样都有，什么样功能的也有，长什么模样的也都有。但到底是怎么一个趋势？那今天我们要跟朋友们去一一探讨。那这样吧，王乐作为音频人，那能不能先给我们去简单梳理一下这两年的一个智能音箱、智能音频产品的一些个风潮？包括黄浩一会儿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下，好吗？来， 其实从最早这个音箱开始啊，大多数的用户接触到音箱是从这个叫多媒体音箱开始的。 我懂了，当时那会儿攒电脑的时代啊， 对，大概就是98年、99年那会儿， 那会儿我还没出生呢。 当时 啊，我也是，后来我也是听说的。 当时很多人要求是一定要带个低音炮， 对，给我买 的2.1的， 2.1，对的，2.1，当时这个词很风靡。 那会儿是泛指一个叫做创新 PC Works 这个音箱。啊， 哎呀，我的天哪，我特别想假装没听说过，哎， 其实你买过， 都是历史的尘埃。 对，大概就是98年、99年那会儿，它是一个塑料的箱体， 嗯， 然后这种很小的体积，然后塑料的材质，然后这个低音表现是非常的不错， 对。 所以真的就是低音炮是那个时候就一炮而红，以至于到后来包括像轻骑兵、像冲击波、像漫步者等等等等一些牌子，都是以这种所谓的多媒体音箱而一炮走红，这是国产音箱的一个状态。 但是我觉得可以再往回推一推，倒一倒，就是再回到90年代的初期的时候，人们更加喜欢，就是如果家庭比较富裕的话哈，可能更加愿意弄一套组合音响。 对，那是齐声的时代， 还有先锋的时代， 应该是叫先科。 哦，对，先科 啊，您说的这种，包括像山水，包括像先锋、 索尼，但是其实国外品有剑舞， 嗯， 索尼、 JVC 啊，对， 爱华， 对。 对这个东西，这个我可能不太触及，这个是90年之前的事了。 来，这说远了哈，倒回来。 但 你看， 但 这个东西， 我就都有一个这个特色，那时候是他强调多音源组合的，就举个例子，像组合音响，它 要能播卡带，要能播 CD， 要能播 LD， 要能干嘛干嘛的。 最早的时候是 CD 嘛，然后当时顶上有的还有那个顶部还有 LD, 唱盘机， 唱盘黑胶唱盘机、 嗯。 然后呢，那个当时还有专门的部件是收音机，但是还所谓的 单独 的 那个收音机的机头， 然后包括说有那个双卡的磁带， 对，不是双卡双带那个意思啊，是双卡座， 对，两可以放两个磁带， 一个放一个录， 对。也可以两个一起放，还可以正反面倒着放，反正各种各样。 嗯， 对。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强调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我要一个设备尽可能兼容多的信源。 对。 但是到你没发现到多媒体音箱那个时代就有变化了，因为那时候一个电脑能搞定所有的信源。 对。 信源当时已经数字化了，其实。 对，但是 因为那会儿已经有超级解霸了。 作者梁兆新先生。 不止超级，比如说那个时候你还有什么解压卡呀， 星 player， 哎呦我的天， 我都没听说过。 你这是一个暴露年龄的节目啊。 天哪，这个节目我感觉今天要聊不下去了。 我们九零后为什么会知道这么多呢？ 还有什么小影霸什么之类的这种。 好了够了， 硬解压卡之类的东西。 吓死我了，真是要来继续啊，继续。 Power DVD。 就其实音箱的改变，就是音箱从这种多媒体音箱到这个目前流行的智能音箱，它是随着音源的改变而改变的。包括多媒体音箱之后会流行一种叫做插卡音箱的东西， 嗯， 就是由于这种所谓的音源一个很方便获取一个数字化，就是叫做 MP3， 嗯， 啊 MP3 是可以是一个播放器，它可以是一种这个音乐的格式，然后拷在一张卡里面，然后把这张卡插在音箱里面，然后老年人去散步啊，我们去爬山啊，我们那个户外的一些活动 放在耳边。 对，都可以有这个 拎在手中，挂在自行车的篮子里。 直到现在，比如说，我觉得在北京还好哈、啊。就比如说，你像，因为在武汉有个电台节目里头，听众会经常提到说插卡音箱，因为有很多他们是买给自己的长辈， 哦、 而且比如说那个东西，其实什么时候很好用呢？广场舞 、 对，就是我把音乐全都存在那个里头，我也不用带什么东西，直接拿出去就行了， 哎、 因为。我们现在虽然年轻人用的更多的便携式产品是蓝牙音箱、但蓝牙音箱有个问题是我还得连接，那么对于长辈来说连接这个事情， 这个步骤已经就门槛够高的了， 是一个有点复杂的事情、那么我不如说就把那个卡存好歌插里头，然后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 对， 但是人家也说了，那个儿子，我想更新一下我那个歌，我都快听吐了，该怎么办呢？你给我再把卡拿回去重新下点新歌吧。只能靠你们，只能靠我们这个小辈儿的帮他们再去更新这个卡或者插这个 U 盘， 对 才行。 嗯，所以我爸也跟我提了这个需求，说、你看你那个叔叔，他有一个音箱啊，插上卡以后就能放歌，早上遛弯的时候拿着。我说爸，你知道我就是鼓捣这个的吗？ 嗯 啊，所以后来给他解决了这个问题。 嗯， 所以这个插卡音箱的用户的基础是非常非常的庞大。 嗯， 然后随着这个音源的再次改变，就是云端，就是已经不用把这个，就是流量也便宜，网速也快，到处都有所谓的 WiFi 接入。 嗯， 然后无线是一种大趋势的前提之下，这种音源的变化，然后音箱又变了。 对， 就是一个叫做云音箱，一个叫做蓝牙音箱。可能蓝牙跟云的区别就是，云是读取服务器远程的内容，而蓝牙是播放你手机的内容，但是都是通过这种无线连接，包括它的对于曲目的一个更新啊，都是很方便的。然后只要有歌单就可以，就是有一个 list， 然后向音箱发送一个指令，它会到服务器的远程去读取，然后把它取回来去播放这个内容。 嗯， 只需要通过网络就可以实现。 嗯 啊，所以这个是这么些年以来这个音箱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发展历程吧。 嗯， 就是总体而言就是随着音源的变化而变化。 嗯，对，所以你看这个变化来变化去，那音源还是要引导音箱变化的一个先导力量。 是， 嗯。但是现在这么多年，那个音源其实还都是 MP3 为主。 真的就是这样。然后包括现在从网上下的一些啊，所谓的说啊，我下的这个无损的，我这是 FLAC 格式的，我这是 APE 格式的， 啊、 其实有很 音箱播不了。 其实有很多都是用 MP3 推导，然后 转 那个转 式的， 就是强制把它转回去的。然后说我这个音质并不好。其实如果是真的是无损音源，像一些很发烧的用户，他们是自己买 CD 然后回来 抓 轨。 嗯， 因为 CD 当然那个事情更复杂了，因为 CD 会有更多不同的所谓高解析力格式，它的采样率啊，那 当然也还存在版权问题。 对， 是，嗯， 这个问题在中国就比较巧妙， 我们以后再慢慢聊这个问题。 嗯， 啊， 好，刚才乐爷讲到了一个问题，就是他帮我们去详解了整个的音频，就是在中国哈，人们用音箱的一个发展史。 嗯， 但是大家从来没想到一个事情，就是音箱自己有计算能力。 音箱不就是一个叫英文叫 speaker？ 对，音箱 它就是个扬声器而已嘛， 对吧？ 但是 它之前是一个单向的外设， 对， 但是现在它是一个双向的。 而且它可以甚至是一个独立的外设。 嗯， 就是它，比如说，你像这个风潮应该最早是从三巨头开始做这产品开始的。我们讲那三巨头呢，最早大家知道这个智能音箱的这种品类是被亚马逊导入的，亚马逊的 Echo。 嗯， 随后大家其实当时都不看好这个东西，觉得这都有什么用？就因为大家之前用 Siri 的时候，就会觉得说 Siri。你看当时就火了一阵子，大家只不过把它当成一个调戏的工具。 嗯， 觉得它顶多 Siri 最重要的用途是什么呢？用来定闹铃，因为它不能够给我来做更多的回馈。 嗯， 可是你会发现说除了亚马逊的这个 Echo 之后，然后苹果出了那个 HomePod 这个产品。 嗯， 然后 Google 出了 Google Home， 这两个产品就比较有趣了。因为苹果的 HomePod 其实它更类似于传统意义上的云音箱，就是它的内容量，因为我们知道苹果自己有 iTunes 那个非常好的那个音乐平台。 嗯， 所以说它有包括 Apple Music 对，所以其实它可能更倾向内容，但是 Google Home 完全就是基于 Google 自己想做的一套物联网，去我甚至可以去控制家电，比如说把有模式灯给我关了，关了一个灯，关两个灯。 嗯， 这样的操作啊，它是可以通过这个实现的。好，这个事情就激活了整个的一个大市场局面，所以我们在去年一整年就看到各种各样的国内厂商也开始跟风上。因为我们知道这种音箱就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它是不能直接把海外的音箱拿来直接用的。 对，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那三个就是海外音箱产品。对， 哎，就是来自于苹果、谷歌还有亚马逊的相关的智能音箱，我们来做一个对比啊。 对，都非常的有趣哈。因为其实这就是跟我们之前比如说哪怕是一个再便宜的多媒体音箱，我们也强调说它是立体声的，它要有一些比如低音的这种效果。 嗯， 但是你没发现现在所有的这种智能箱它没有那么的强调品质，但不意味着它们的音质不好。比如说苹果那个 HomePod 其实本体的音质是非常不错的。 嗯， 但是它就是单声道而已，它不会强调说我一定要立体声，我一定要追求什么多好的音质效果。所有的这种智能音箱产品的宣传中它 基本上不提及这个部分， 是 尽管有的还做得不错，好，而且基本上都是遵循一个小圆柱体啊大圆柱体啊这么一个风格。我今天拿到节目中拿了三台产品，这三台可以说是市面上销量，因为其中有两台是销量基本上是站在中国市场的数一数二的 销量 产品，对、 嗯、 一个是第一个，首先先把这个智能型产品拉到499档位的产品是这个天猫精灵， 这个这叫是高啊是低啊， 因为天因为当年就当时刚开始进来的时候，比如说像亚马逊的 Echo 折算过来的话大概是人民币在1000到1200之间， 是 当时有一些厂商比如说联想推出这样的产品，那联想直接上来的时候也是1000，大家心里就不能打个嘀咕，1000说实话王乐肯定知道1000我能买个多好的蓝牙音响， 是能买一个 Bose 的 SoundLink Mini， 那个音质是非常出色的、 嗯、 那你这个东西不能给我那么好的音质，那说实话大家在初次上手体验之后也觉得说这个人工智能语音并没就是也没有做到那么好，它不能像咱们在对话里一样， 就是它现在它不帮倒忙就已经不错了， 对、 嗯、 但是当它出现一个499的产品甚至经常在送499减200减300减400的券的时候、 嗯、 这个问题就开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嗯、 就是尽管它的整个的做工也好或者是它的整个的音质也好都没有那些更贵的产品更好，但是因为便宜、 嗯、 大家就心思说 我试试看呗 尝鲜， 对啊 对天猫精灵这个产品这现在应该是目前市面上销量最高的产品，因为出来的上线比较早、 嗯、 而且说实话就499而言，但是现在很多人是299或者99买到的哈，这个的一个设计我觉得已经是比较不错的了，然后很多人知道它是因为在今年过年的时间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恶搞视频天猫精灵放个屁， 嗯， 就是结果他真的是放了个屁，其实你从这个设定能看出来就是这种音箱的设计逻辑它的产品定义逻辑已经完全跟这个传统音箱音频产品不一样了， 是 它就是来提供一些乐趣之类的，因为我在家里有时候我也用它，它比较好的点是比如说 可以逗狗用是吗， 不只是逗狗，比如说有很多人爱听那个有声小说，比如今天的那个说、 哦、 因为阿里是有大量的接入到一些比如说有声小说的部分的，而且这个部分其实比音乐表达的好，比如举个例子告诉他比如说我要听莫文蔚的歌，他可能翻来覆去就只能给我放那几首歌，因为可能比如说阿里下面是那个 虾米 可能虾米就只有那几首歌的版权、嗯、 版权的问题， 他能对他接入的问题，然后呢但是因为他其实接入了蜻蜓和那个 喜马拉雅 对，这样的话我想听什么样的小说的联播或者一些有声读物它能比较好的满足我、 啊、 小叶子有时候经常让他去做这个事情， 以后你在上面跟他说你要去听我们的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啊就好了、 这个 能不能够同步性实现， 实时的电台是阿里正在做的事情， 还不能实现实时电台， 现目前还没有，但是他需要找一个服务商来接入，所以这就是王乐提到的问题，云端他需要有云端更多的接入、嗯、而且我们说他有计算能力，就是他怎么知道他你要播这个东西，因为他不是通过手机说我给他设好给他传过去，而是告诉他说天猫精灵先唤醒，然后说我要听什么什么， 哎你家不可以试试看，现在有电吗， 没接电， 这个事情我就要来给大家讲一下了、啊、现在非常有趣，即使这个是这个、更小的产品是天猫精灵新推出的叫天猫精灵 mini， 这是今年一个潮流啊，就刚才看到的那个亚马逊的那个 dot Echo dot 是一样的，那个特别的小，但是即使是这么小巧的产品，不好意思，所有的智能音箱现在基本上都是 要 外接电源的。 嗯， 刚才我们私下讨论的时候，王乐提了一个逻辑，我觉得可能是他们想的部分，因为之前我也问过他们的人，就是因为 智能音箱为什么不内置一个什么锂电池组呢？对不对？ 他是这么想的，就智能音箱是一个强烈的需要一个实时在线的网络连接环境的产品。 嗯， 那么你拿出去如果没有 WiFi 的话，那么这个产品其实意义就不大。所以其实从这个定义上来说，他们觉得说那我就给他规定好，这东西就是在室内用的，这不是你带出去用的、 嗯、 你带出去用还是应该用蓝牙音箱这样的产品、嗯、而且比如说蓝牙现在很多便携的产品它甚至会把 IP58 什么这样的防水防尘都给做上， 对、 嗯、因为这样的话 你在户外蓝牙音箱你可以就是接手机音源就可以了嘛， 对 吧， 而且它不需要计算能力， 对 这个东西需要计算能力，别忘了里面的计算能力单元比如说采用的是联发科或者谁的芯片，这个也要耗电的，对吧，他要通过你的语音去进行反馈跟实时的一个回馈， 真的是， 所以即使像这个叫天猫精灵曲奇这个产品，那它也是没有办法去就没有内置的电源的，也是要外接的电源的，对、 嗯、 然后你注意到所有的这个 换句话就是我们不能在直播间里边演示呗， 对这个的确 啊，直说就完了，这就是， 所以这个事情我们是要告诉所有的消费者，因为很多消费者觉得说这种音箱看这么小，是不是也能当蓝牙音箱使？它带蓝牙的功能，就它带蓝牙连接能力，但是呢， 使用场景在室内， 它是固定使用场景的，这个比较重要。而且注意看每个，这个是就是非常热门，好像现在依旧是需要抢购的产品， 这个小米净化器嘛。 小米的小爱同学，就是他的小爱音箱，就的确很像他们家那个净化器的 好像啊，对， 一个音箱的版本，这个已经在智能音箱里算比较个大的了。所以他这个的，因为他的低音音箱做的比较大，所以这个的明显的音质就比这两个要好一些。 哪个最贵？ 其实最贵的是这个天猫精灵，但是天猫精灵怎么讲？它标价499。你实际上很多时候你是能以199-299买到的。 对，499你不要买，去年双十一的时候预售好像是99块钱， 就是送400的券。 对，499送400券，400券可以在天猫商城里直接抵现金。 对 啊，只要你不退货。 对，只要这个是299啊，这个299的问题是现在大部分你能看到淘宝上卖的都是打了599，因为缺货 要加价。 对，要加价。那其实他们俩刚出来的时候，我们当时有过一番讨论，包括跟很多的就是媒体的朋友，智能音箱到底是内容重要还是说控制更重要？因为当时小米的智能音箱并没有那么多内容，因为比较内容布局的话，阿里的内容布局可能更好一些。 对， 比如阿里有自己的媒体，有自己的音乐的，就是包括那堆音乐娱乐的部分，包括有各种各样的读物的部分，甚至还能接入到比如说第一财经，因为第一财经也有阿里的投资的一些内容部分。可是小米呢，它的优势是智能家居控制，那就会产生一个疑问：我是否需要一个音箱来告诉我说？小米电视开，小米那个灯关，就这个东西，语音控制跟内容哪个有必要？ 我是一直觉得用语音控制是一件很傻的事情，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感觉在家里边就是隔空对着一个东西说话，就感觉一个是感觉有点 惊 瞬 的感觉， 对，然后觉得就是很惨淡的一件事情，就家里也没有人吗？ 就晚上12点， 对，小米音箱给我开灯， 然后灯开一下，然后突然又关掉了。 小米音箱请稳定一点，天猫精灵帮我如何如何，就感觉有点吓人。 在他们所有的广告上你会看到这样一个场景，就是他会设定说，就是当他们设定的逻辑是，当你的手没有办法去处理第三件事的事情，比如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两个都有接入菜谱的功能，比如放在厨房的时候，告诉我说这个东西怎么做，他会说你第一二要怎么做，然后因为你那时候手上可能是乱七八糟，满手都是这种、 可能切的东西还沾了油啊什么的，对， 他是设定了这么一个场景的。但这个问题也是在于说，比如说也包括说关灯开灯这个事儿，那有的人可能觉得说我下地开个灯关个灯不是什么大事儿，可是有的人觉得说我都上床了，我懒得下去了，那我就冲着也吼一声。而且这也是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知道语音识别和语音输入一直是没有解决的大问题， 对， 因为牵扯什么呢？乐业 方言 不是 口音的问题， 一是口音，二是麦克风接收的灵敏度。 嗯， 因为咱们现在听节目听得非常清楚，是因为我们面前的每个麦克风是指向麦克风， 这好贵呀， 对着他来说话。对，比如说我哪怕偏了一点，小豪一定会说：“哎，黄浩，你回来 一点， 对， 声音跑了。”对。 可是这个东西你要注意到，它的收音，比如说你看到这个顶上开了那么多孔，大家看到顶开了那么多孔，它是通过一个所谓的扬声器矩，就是叫麦克风矩阵来拾音的。 嗯， 那就意味着你可能在房间里的各个部分在说话。 嗯。 他能不能听得清楚？ 不一定，不好说。 真的是不一定，因为不同的产品它有不同的一个方式， 而且还可能会有同时那个房间里面其他声音的一些干扰、 噪音、 杂音，包括口音，包括说现在的语音识别技术能不能那么精准去识别同音词、同义词或者一些用法。比如举个例子，我要给手机充100块钱话费，其实在日常生活中能有接近10多种表达方式。 嗯， 但是比如说这个机子，它当时是给，就这个这是一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功能，但是我觉得它可能想充分利用阿里有淘宝这个事情，它是能够直接跟他说，天猫精灵，请给我的手机充值多少钱的，它是有这个功能的。但这个功能就会有问题，就是我必须要按照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一个句式。 它规定的一个句式？ 不是，它不是规定，就是比较稳定。比如说，它能接受天猫精灵给我的叉叉叉叉手机充100块钱，这信息很明确。 嗯， 那个充个钱然后给哪个手机，可能这个就是这认不了， 倒装就不行了。 对、所以就相当于说我们每个人在对待智能音箱的时候都得变成一个播音员， 而且就是甚至每个人的语序说话习惯都要一致才行。 对，虽然现在这几年包括它升级了几次之后，就是它的识别率有大幅的改善、就是因为它其实很多是介乎于说它本地不能去把那个字识别成，因为本地的计算能力有限，然后它就把它传到云端，云端判定说哦你是这个意思再给你回来。但是这个问题是也需要， 所以延迟也比较厉害， 延迟比较厉害， 大概三秒以上吧， 差不多三秒，差不多三秒。但是阿里的人讲过了，说他们为什么要这么低价卖？我觉得能理解他们低价卖，因为低价买的人越多，他们能收集到的样本信息越多，那么不同的人对于同一件事情的表达方式，他们可以收集的越丰富。 所以你隐私的问题就来 了，所以我很担心在家里面同时在给我录音呢、 对，这个是很多人所担心的一个问题。但是的确因为智能音箱是一个实时的 双向交换数据， 对，一直在交换数据这么一个东西、 而且它不比摄像头差，只是不显影而已。 对， 你包括说你随时随地，比如说像有的产品它有声纹识别，就是它能知道、它通过你的音色去识别到底是不是你说话的声，就是比如说举个例子，这东西如果入好我的声纹之后，比如小航说天猫精灵，它就不会亮起来，我喊一句天猫精灵，它就会亮起来。然后包括说很多，就包括说我刚才说天猫精灵这四个词哈，就这个就是所谓的唤醒词，其实也是很要命的东西。因为我们日常生活中更趋向于是一个自然的语义交互，就比如说我喊一声，哎，完了，你帮我干个什么事儿，就很自然的事情。可是如果每次 我都要说叫我天猫精灵。 好麻烦，这四个字，对， 有现在有的产品能自己设定的比较好，比如说那啥，就是有的能自我设定了，但是有的还是不能自己设定。所以，其实我还就是我一直觉得乐儿爷对这种产品应该是抱着嗤之以鼻的态度，因为我觉得尤其是在音质方面。就是做传统音频行业的人应该是 来说说吧， 老 爷。其实音质方面我倒不是特别的担心，因为这种小腔体的音质已经比较成熟了，包括像很多的无源辐射器，就是那个假的那个低音喇叭的使用、 音质， 就是 其实这 音质已经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我跟小航的意见是几乎是一样的，就是你一个人在家的时候抱着一个音箱对这个音箱进行聊天，这个行为第一它很傻，第二如果让别人看见的话可能会吓到别人。 就是让陌生人来家里干嘛， 然后你抱着你的音箱，你好，烤羊排怎么做？那这个事情确实啊，脑补一下， 不会做就不要做嘛。 所以回到最初的那件事情上，就为什么现在大部分人却觉得，就是包括回到我刚才我们在他们俩发布的时候跟一些媒体的朋友聊到的话题，到底是控制，做一个控制的语音输出的终端更重要，还是一个内容获取更重要？那我们现在很多人是觉得说内容的获取更重要，比如说你给我放个谁的歌，给我听个谁的，可能这个重要，就只不过是我不需要再拿手机去很繁琐的找到那个东西了，它用语音去代替了你在手机上的搜索、播放的操作功能。这个可能是，所以现在很多人买的时候的确在关注它接入多少的源内容源，比如说今天是前天小米开始宣布他们接入了谁 TME， 就是腾讯音乐集团的娱乐，那么有 QQ 音乐的这个就是歌曲的内容 还是 非常丰富 的， 那么大家会觉得说这个帮小爱同学就补齐了非常大的一块的内容，因为之前小米的小爱的之前的内容的整个的存储，就是它的那个所包含的量并不是特别的大，它的优势其实是控制我们家的那堆小米电器，关键是如果我们家又不用小米电器的，不用小米的米家的这些东西呢，那这个东西其实就会变成小王乐家，我朋友他说哎，这个帮我干嘛，就会又沦落成一个帮我设个闹铃这样的东西， 对，就没有用了，没有就没有它存在的价值哈。 对，因为现在行业的风潮是大家都在推这个东西， 对， 但是一定要明白这个东西放在家里它的用处是什么，音箱它的所有的用处归根结底还是用来播放音乐，就像很多的电冰箱它上面有屏幕，电冰箱不是拿来看电视的，一定是拿来放东西的， 对对对， 所以是要回归这个事物的本质，而不是说它因为它智能所以我就要强迫自己让它智能起来， 甚至让它倒逼自己，让自己为了它而更加智能起来，让人为他而在付出好多的所谓的学习成本也好，还是叫做什么东西， 对对对，比如说各种这个唤醒啊，包括这个跟他聊天 然后甚至说我觉得早上出门前有 Apple Watch 看一眼这个手表都知道什么天气啊，什么温度，你没有必要那个天猫精灵现在外面是刮风还是下雨，大哥你把那窗帘拉开看一眼不行吗？ 对， 但是 其实手机的提醒都比它快，因为手机可能看一眼。 是，就是使用成本第一是很高，第二真的是有很大的这个网络延迟，因为它需要把你的语音发送到云端去计算识别完以后， 你还没有那么好 啊，然后再返回来，这个之间是需要时间的，而且是一个比较长的一个延迟吧。 对， 来，我们下面时间呢要稍微休息一下，然后回来以后我们再继续盘点一下其他的可能今天在现场没有看得到的一些相关的智能音响产品， 老牌的音频厂商给大家做流程。 对，来，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惠达卫浴智能马桶质保五年，惠达卫浴 赢在创意，第十年期待破历史， 第十届赢在创意全球华语广播大赛正式启动，赶紧抓住时机，纵然十面埋伏也要以一当十，用石破天惊的创意叫醒我们的耳朵。作品征集截止5月20日，详情登录大赛官网 yzcy.rbc.cn 或关注官方微博微信。活动新媒体独家音频合作伙伴蜻蜓 FM， 创意点亮广播未来。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下午6点，北京回家成为了这个城市最有人情味的事情。 98.2兆赫 ,AM927 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Fashion, Vogue, Style, Fashion, Makeup, Trending, Ciao。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温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体验、评测、数码资讯、科技大事件，我们在现场。今天有好货。环球数码有新意，潮流梦工厂为您带来智享生活。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潮流梦工厂之智享生活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当中，各位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点击直播间3个字进入我们的直播现场，看看我们今天要跟朋友们聊到的相关的智能的音频新玩意儿啊。那当然了，我们还可以通过这个新浪微博找到我们的活力982，然后呢通过一直播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微信公众号马上关注一下，叫做关爱青年计划。好了，那么今天呢我们的智能音箱的内容刚刚我们聊了很多啊，就以这3款为这个开端来去说了一下。那么下面时间得说说看今天还没有到场的一些个音智能音箱产品呗。 里面有一些我们刚才充分交换了意见， 哎， 觉得真的是就是做的还比较不错的，也有一些比较奇怪的产品。 嗯，来吧，我们就先说说看那个比较靠谱的先。好吗？ 嗯， 然后我们再聊那些个感觉不太，也不叫不靠谱，就有一些我们的争议的， 不能与时俱进的产品， 嗯，或者是说，可能是为了这个风头而做了一个产品，做了专门做了一个产品，因为那家 我感觉你们可能想先说这个东西，然后一会儿我们再说靠谱的选择，是吗？也行。 乐爷先说哪个？ 还是先说好消息吧， 好 说一点比较靠谱的东西， 就是叮咚这个叮咚音箱是吗？ 其实我要这么说啊，就是我们先说叮咚吧，因为叮咚是这样的，叮咚的背后是谁呢？是讯飞。 嗯， 所以你知道，就是因为出身不同， 科大讯飞 它的定义就不一样 啊，亲儿子。 对 对， 叮咚就是为了语音智能去服务 的 东西。对，而且其实说实话，讯飞的确的在语音识别在部分的场景下是做得非常非常的不错的。讯飞 其实大概我在10年前就已经知道这个科大讯飞的存在，它是有一款叫做有个牌子叫亚兰仕，你知道吗？ 哦，知道。 亚兰仕有一个插卡音箱叫做搜音机，就是搜索的搜啊，音乐的音，然后是那个音箱耳机那个，它就是有一个科大讯飞的一个语音识别技术，然后你跟他说请播放什么什么歌，然后你这个 SD 卡里的内容就可以直接播放。 就它是找文件名的方式。 对，大概是10年前就有这个东西了。 Okay. 只不过现在它是做了个云端的处理。 所以我觉得那个是啊，所有的插卡音箱，就是包括现在像智能音箱的一个鼻祖吧，一个原型。 原型、 啊、 对， 可能是那个样子。 对。然后你再看现在，其实叮咚也在给，比如说像京东、像腾讯，因为做这些合作的一些服务。嗯、当然了，其实他们跟我们今天来到现场的这些产品其实也大同小异，无非就是我接入了多少个信息源，我用的是哪个平台。去做智能控制，因为我们现在碰到大部分的智能音箱产品碰到就这两个功能， 对， 是一是获取内容源播放，二是控制，三就是王乐说的无聊的聊天。我讲无聊聊天那个事情是，就是这个功能啊，这个功能 特别的无聊。 出乎我们的意料的是，在很多长辈那里很受欢迎。 对。其实我们如果说 就比如苗山非常喜欢的那个 小布， 其实他只不过是把智能的语音回复变成了一个可以动的机器人而已， 它 其实里头也有这么一个部分。 就女生就这么容易被骗，你知道吗？ 就是靠这个感官就可以消费。 哎，对对对，啊、所以刚刚其实网络也好，黄浩也好，我也好，可能我们对于这个语音智能语音音箱的相关功能来讲，可能需要没有那么大，但是刚刚黄浩提到的关于长辈。可能就真的需要用语音进行控制了。 而且对于长辈来说，比如说你教他在手机上如何调取一个 FM APP 或者是一个视频音频 APP， 有点 放那个东西，可能真的不如告诉他说，哎，你就按照这个说一下，可能会更好。因为这个是一个比较，我不能说是意外，但是也是在他上市就这类品类在去年卖了之后，发现了一个比较有趣的一个市场数据，就是说，就是语音对于我们熟练操作手机或者是用户来说，它是一个效率不高的事情。 嗯。 但是对于没有手机操作基础的中老年人或者是长辈来说，他们反而是一个不需要什么学习成本的事情。 太对了，之前我们在今年冬天时候曾经走访过一次北京房山的一个养老院。 嗯， 这养老院呢，就是他们这叫什么啊？特别与时俱进，整个都是装配了这个刚刚我们看到的这个小米的相关的一些设备。 嗯， 那么它这里边就会有各种各样的跟小米有关的语音操控的设备在这里边。那么老年朋友们他们就可以面对这个音箱啊，就说谁谁谁怎么怎么样，我听什么什么歌，你给我播这那的，哎，它就可以帮你去实现各种各样的控制了。这对于老年朋友们来讲，真的还挺算是一个福音的。 使用成本比较低。 嗯 啊， 就是学习成本不用再去。就是再去适应它。 对， 但是我们 说嘛， 对，但是我们三个人在那个刚才节目里头，就是节目下面讨论的那个这个东西呢，其实是比较符合我们需求的东西，是 Sonos 的那个产品。 对 ，Sonos 的Play One。 它就不是就叫 Sonos One。 One 啊， 对 ，Play One 是 Play One 是那个 老 是不 带语音识别的那个， 这回叫做 One O N E 啊， 对，就是 O N E。 对，那其实很多我不知道在听节目在看节目的朋友知不知道 Sonos 这个品牌，因为这个品牌大家可能觉得既熟悉又陌生。 嗯， 就是陌生是它不是，就是它是最近几年才开始， 它不是老牌的， 它不是老牌子。嗯，熟悉是你可能在北京的很多商场里头都看到过 Sonos 的柜台跟店面，对，大悦城都有。 大悦城五楼有一个星巴克，星巴克的对面有一个 Sonos 的，应该是一个体验中心， 对，长 茂 大悦城。 对，然后你要去大悦城那个，因为大悦城里边的那个 Sonos 的试音间那个玻璃房子是 你盖的。 不是我盖的，它是美国运做完了以后，然后运到中国来，然后是由工程师调试，就是反正是一个很高大上的一个东西。 嗯， 就是那个声学环境， 嗯， 在商场里面已经是最好的了。 哦， 嗯，而且Sonos这个品牌比较有意思哈，就是它是刚才王乐讲过的语音音箱的一个。一直的概念的践行者，所以语音箱就是指它是不需要你再去跟手机连接，我手机上把歌下下来我播出去，不需要， 不需要， 它是直接去连接了它的已经打通连接的各种音乐的服务。因为它还不一样，它不是只打通了一家服务，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比如说阿里， 我只能用虾米的， 对，阿里你打通了腾讯的这个可能， 自己 这个得打架，不能打通， 这个事儿可能不太好实现。这个事儿， 你看，所以小米的，因为小米自己没有这个问题，就跟 QQ 去谈去了。但是 Sonos 他们的自己逻辑，因为当时参加过他们会，他们自己的理念非常单一，他们说。我们没有想到过我们要自己去做各种各样的云服务平台或者什么东西，我们就是 因为很贵， 其实真的很贵，因为 我们还是做硬件和软件， 你像阿里跟小米都有所谓的阿里云这样的服务在做啊。然后他们说我们就是好好的把我们自己的硬件做好，而且我们是服务音乐用户的，那我们的音质音乐要做好，然后呢我们尽可能的连接足够多的服务商，比如他现在在国内应该是接入能接入16， 所有 是就是数量上应该是16，我是这个应该是去年的数据啊，现在可能又多了 啊，应该是所有，包括一些主流的、非主流的、热门的、不热门的，应该是都有。比如说你在搜一首歌的时候，可能网易云音乐上没有，然后就会在QQ 音乐上显示。 对 ，QQ 音乐没有的话，可能就会在虾米上显示。这些服务你在后台里需要添加就可以使用了。然后当时的介绍是，只要你是 Sonos 的用户，然后去播放我这个音乐，你的 QQ 音乐就默认是绿钻的音乐品质。 对，就相当于、啊。你买这个产品的时候是直接有会员的一个加持的， 120省了， 不是， 而且是每个平台的会员都有， 前提是我得要用 Sonos 播放。 对 对， 如果我还是用那个客户端的话，我虽然有 Sonos 产品的话，我依然不是会员的话， 不是，它那个客户端的话只是让你的设备变成一个控制器而不是播放器。 对， 然后这个控制器的话它会通过很多 APP 不同的存在形式，比如说你的 Mac 电脑、你的 PC、 你的手机，应该 Sonos 现在没有独立的控制器，因为 Boss 有 Boss 的 Sound Touch 是有独立的控制器，而 Sonos 没有。然后 手机的好了 Sonos One 现在已经有了，就是智能的产品上它有一个小东西了，已经开始。 它只是所有的设备都是控制器，都是通过这个音箱向云端发送指令来实现最终的这个播放的目的。 对，它现在是可以实现，比如 Sonos One 它集成了之前 Sonos 的一些强就比较好的优势，是说我甚至可以两个 Sonos One 搭成一个左右声道，或者说我在配合它的那个就是类似于它的音响底座 Playbase 来做环绕或者做前置都是可以的。 或者 Playbar 也行。 然后他们现场演示的时候就是说我通过对一个控制，那个它跟别的设备连接之后可以做连带的一个控制。那么这个东西就说实话比这种单纯的产品它的可升级性及所谓的投资保护要更好，当然价格不一样，所以我们也没法去苛求说你卖一个299的产品能做到这些东西，这个也不能苛求，对不对？ 对对对。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 Sonos 可能是做，就是还是那句话，就是一个产品它的功能性越单一，它越容易在这个方面做的越纯粹， 对， 越好。当然这个东西可能就不太适合，比如说很多的真的想听那个， 它一不点券，二又不便宜， 而且没有有声读物这种东西， 又不会双十一， 它是个纯音乐性的一个产品。 其实读物这个事儿也未必， 它可以啊，喜马拉雅听， 哦，喜马拉雅现在接入， 对，它也可以接入，一直就有 蜻蜓 FM， 蜻蜓 FM 也没问题，因为早上我用它去听那个交通广播，因为我们家那个信号不是很好。 以后改成就听我的节目，因为我入驻蜻蜓 FM， 那我得晚上起床， 没有，我是录播的， 所以可以看一下那个就是 Sonos 那个图，这个它的那个产品其实也不大，因为 Sonos One 大概其实应该是类似于。小爱音箱的这个就是这个大小， 再粗一点，再矮一点， 对， 大概是这个高度，大概是这个高度，就是天猫精灵的高度。 Sonos One 这么小了吗？ 啊，没有 ，Sonos One 是不是是它的整个的一个底儿的大小，但是是它的一个高度。但是我必须要说一个事情，那个机子真的特别沉，就是做声学才知道说，其实沉是好事儿，因为它能尽可能 没有共振嘛， 规避箱体共振，或者说里头的扬声器，因为它就里面讲过它里面的扬声器的一个共振的一个内部的一个架构，所以就是还是那句话，就是看你把钱花在哪里，那么在哪个地方就会有应得的一个体验的提升。 是这样，我其实做咱们这一块儿哈，咱们做了这么多年的这个数码相关的节目内容了，其实很少遇到能够通过语言或者通过我们的描述。讲不太清楚或者讲不太全面一个产品内容的 Sonos 算一个，它真的是很难让你去能够通过语言去能够了解它到底是真正一个体验 什么 样子， 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它更像于是所谓的乐高积木。 对， 你有1500块钱 OK， 你买一个 Play One， 这是一个玩法， 对，或者是买 Sonos One。 如果你这个预算不够的话，你可以买之前的 Play One。 Play One 现在1580。 Play One 的双十一打折曾经打到过800块钱的档位， 已经跌破 1000了。因为 Sonos One 出来的时候在那个价位上了，他们还把 Play One 降到，因为 Play One 是 Sonos One 不，就是跟大家解释一下索诺斯的这个命名啊，就是它是 play 一机，对， 和 play one， 对，它是 play 一和索诺斯 one O N E 就没有 play 了。 那个 O N E 是带语音控制、带智能平台功能，而且我要补充一下，它在国内选择音频就是智能平台的时候，跟它选择就做音乐平台的做法是如出一辙的。它音乐是接入了很多家，它的智能平台也是，你在国外可以用亚马逊的 Echo， 你在国内可以用叮咚，还可以接入阿里，就是它可以，你可以自己选择我要接入哪个语音引擎。它的方式就是我自己做好硬件，我欢迎所有的平台都来接进来，这是它的一个策略。 他也在做平台，等于说是， 对， 他做的是个硬件的平台，多好。所以我觉得这个产品，咱们这儿也不给他做个广告哈，就是咱们就是让大家伙还是能够有机会去体验体验试试看，就能够一下子明白了，因为真的很难能够说得明白到底该怎么玩。 就是刚才乐乐讲的那个积木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对对对， 是一个很好的描述。我只有这么多钱，先买个单声道的音质不错的当智能音箱用，可以给他说话，然后再有点钱呢，可能下个月工再发了，我再买一个可以搭上个立体声的了。 对，然后买个桑巴配上电视， 哎，这就是一个你的 5.1 了。对， 然后再配一个低音炮，我就可以看电影。 对，然后呢，你家可能后头再有点钱呢，就把墙上给装上东西的，你还能再买两个，直接变成5.1。 对对对， 我喜欢9.2，就 那就继续加。 可以， 它是可以支持无线这么往上落的嘛。 对，而且关键是它的这种接入的方式，哪个音箱是什么东西，它完全通过 你知道是爱它的什么功能吗？叫做 Tune Play， 那个无线调音那个功能。 对， 无线调音。 哇，当你调好了以后，那个咚的一声，我觉得哇，整个人都被震撼了。 对，你只要把那个手机放在它指定的那个位置上，然后 一 键 走 一 圈 真的，它那个软件操控，其实之前我们在没用到这个产品的时候，我个人是不太接受这种所谓的新鲜事物，但是用完以后，包括它的联网，包括它的配对，包括添加新的音箱，包括迁移一些音箱产品，都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你看看啊，这个有时候我们也不得不服，是这个时代在改变，自己落伍了。但是事实上，芒乐是一个非常特别喜欢去追逐时代的人。 其实现在我家里的音箱只有两套系统，一个就是BOSS 的蓝牙音箱，这个可能出去玩的时候会带着，然后在家里用的话就是索诺斯的系统，然后它会无缝切换漫游，然后客厅里听的歌，然后直接把它 mute 掉，然后回到卧室里接着听。 没错，而且它可以接入到任何的音源，比较方便一些。来，我们说这个索诺斯差不多了啊，时间也够长的了，给它，我们来说说下一个。好吧，索尼 这个厂商很奇怪哈，因为如果大家今年过那个应该是北京的长安门地铁，但是你会发现索尼很罕见的在长安门也投了一个广告，而且呢，但是索尼就是我们大家觉得索尼应该是那种很有设计感日系的所谓差级设计感的产品，因为它的手机包括电视机的设计其实是很那个风格的，但它的音频产品尤其是音像产品经常流露出一些很洗剪吹的一些风格，就经常会有那种就是动次打次的那种，而且闪着光，一定要闪着光里面狂闪的一个风格。就是我们上次去 Sony Expo 的时候，它的一款蓝牙音箱把我们惊着了。 街舞那是吗？ 它是这样的，就是 难道不应该是 JBL 的吗？ 它是你这样，你抱着它，砰拍一下，然后这个东西它那个音箱会嘣闪一下光，拍的越狠，它闪的越大。 哇！ 那索尼经常会有这种东西，还有那个广场舞音箱那款产品， 对，它是应该是一个拉杆的吧？ 拉杆的派对音箱，索尼有这样的产品， 上面有灯会闪， 对， 专注于七线城市的。 请问那个是真的索尼，不是山寨产品达标吗？ 真的索尼，而且不好意思，那个产品好像在日本还有很多人买，它在中国其实并没有大推，它在日本 放在店门口买，就是那个什么一元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像早年的 温州 那种组合音响的那种配的音箱，是那种有点这样的设计的，然后还故意要把喇叭做得非常的浮夸，你懂吧？就是 然后很亮， 对、 不是，这不是索尼的这种风格，以前他那会儿做 Walkman 的时代 因地制宜，现在是这根据中国市场专门定制的。 哎，好嘞。 包括所以说我们说回到他的那个智能音箱产品，他是跟京东和叮咚合作了一款叫做 S80D 的产品，这个产品其实完全你找不到索尼音频产品。 S80D 就是沃尔沃 S80 的柴油版是吗？ 就是你找不到任何你心目中索尼的音频产品该有的东西，比如说我们说索尼，比如说索尼的那个1000X那个耳机，那个是有索尼的设计感在里头的， 是 对，但是这个产品没有，其实它也是很本土的产品，因为那个产品是只有中国大陆市场才有的，你就知道说，哦，这个是针对中国的这种流行的这种 智能音箱的一个用户群，而且他用的平台也非常的因地制宜，用的是叮咚 的， 而且在京东卖、那么就是正好是一体化的了， 怪不得 有点像说他是对中国市场去做了这么一个东西。当然他也把那产品做了一个海外版本，是用着 Google 的平台， Google Home 的平台。那么但是很明显就是大家看到，因为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这个产品，因为其实索尼也没有太多的宣传这个产品， 因为应该是可能是失败了，因为因地制宜的可能并不是特别好的事情。 对，他可能是先要尝试一下中国市场对于这个东西的接受度。那就还是那句话，比如说 Sonos 是属于一个一直在践行自己要做的事儿的厂商，那索尼其实因为它的产品品类太多元了，这不它的耳机里头也有那种是强调 非主流的， 对，有 只卖颜色的那种东西， 但也有比如说它很多我们在很多的 运动耳机非常好用， 对它的运动产品防水的， 就是那个带着游泳的那个，那个是垄断，只有那一家有，对没有， 而且还 W 系列那个， 它甚至可以在里面直接加上 MP3 的功能，就是那个， 对，就是 那个简直好极了， 那个。 然后它也可以去做像录音棚用的这种产品， 对、 录音棚有很多也用索尼的 7506、7509，这都是比较经典的东西， 对，所以它可能。可以在某些场合下步子迈得稍微大一点，哎，我尝试一下，因为说那个音箱其实本质上跟我们看到这些音箱没有什么差异，它也没有在音质上有更多有所突破的地方。按理说我们觉得索尼应该是在音质上有所突破了，但是它并没有。 其实它不是第一个失败的，第一个失败的是 BOSS 有个叫 Sound Color 的一个蓝牙音箱产品，做的跟那个广场舞的一样，卖1000多，然后同款是电子城里99块钱，所以那个东西现在失败了，现在价格应该是下到了500-600块钱吧， 但那个跟我觉得跟 BOSS 还不一样， BOSS 可能是说在一些就是设计取向上去，而索尼其实是在整个产品定义上头是在做一个尝试的， 因为这个事情是这样，BOSS 五十周年庆典的时候我去过一次，然后我跟他这个产品设计师聊过，我说你是怎么想象能做一款啊？这种风格的产品，他说我认为中国的市场上有很多类似的东西，销量就代表用户的需求，所以我根据中国用户的需求做了一款这样的产品。我说哦， 但是问题是他们那个价格定到那个上头去，中国的消费者就不会考虑了，我觉得是这个问题。就好比说即使让联想像早年的时候那个叮咚都做了一些价格比较贵的智能音箱产品，其实那时候并没有怎么激活市场，包括说也有很多人去海淘那个就是 HomePod 和那个Echo， 但是 那个回来会水土不服的。 HomePod 还好，HomePod 是相对比较好的，因为有 Apple Music 在后面摆着在，但其他的是水土不服的。但是，就是当天猫精灵开始卖到299的时候，这个市场突然被打开了，因为这个单品是刚才查了一下数据，单品卖了100万台。这个在智能音箱的销量里头是算是非常大的一个量了，发现完全没有，大家愿意接受比较便宜的尝鲜，但是如果你价格贵了的话，不好意思，我一定不考虑。 肯定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个小图，就这个产品因为299现在卖脱销了，小米有乘胜追击推了一个新产品，叫小爱音箱 mini。小爱音箱 mini 的价格更可怕，169，甚至被作为很多的单位，比如说就发一些 礼品。 发一些小礼品，因为价格不贵，而且呢还挺有用的。你像这么小的体积，其实跟这个是天猫精灵曲奇价，它的整个的体积是差不多大的， 很像的。 对，这两个产品就是直接竞品了，其实是。 对。 但是，你能指望它出什么好事吗？其实也不能指望。但是它的确就是在满足消费者对于一个智能音箱的一个常见的需求。我们看那个小米的那个广告，小米广告里头关于小爱同学就小爱音箱 mini 没有出现任何播放音乐的场景，没有。他都是在强调说，小爱同学帮我干个啥，小爱同学帮我查查，对，小爱同学帮我关个灯，小爱同学帮我定个闹铃，你发现了没有？就是厂商对于这个产品的定义也不同。因为我举个例子，就是我还是拿乐业举例哈，像乐业对音频这么有追求的人，就是听到这种东西的，就是音质， 竟然都没有小爱同学。 对，就是大体上是不太会满意的。 听了这么多，我特别讨厌这种产品了。你开始讨厌他们，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真的会增加或者要提升中国用户的单身率。因为你可能不太需要另外一个伴侣。 所以我们的大屏幕后面很实时打出了关爱 青年计 划。 所以听我们节目很有帮助啊！用拿着这个小米的小爱同学 mini， 听着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的智享生活，你的生活虽然很智能，但是你需要我们这样5个人主持人团队的陪伴才对。 对，你可以跟他聊会儿，小爱同学帮我买一个天猫精灵。 哎， 死机了。 我跟你讲是这样的，就是关于类似的测试，我没有把那个小视频下来，因为过年的期间大家可能看到过一个就播放量非常高上百万的小视频， 病毒营销嘛。 对，它其实不是，是真的是很多用户的东西，它是就被戏称为就是叫人工智障营销的一个东西，比如说最经典就是这个天猫精灵，它是这样的，说小爱同学我在，然后说让天猫精灵放个屁，天猫精灵放个屁，是小爱同学说天猫精灵放个屁，然后天猫精灵不是了一声， 说明了两个都很听话嘛，对不对？ 对， 他都能够听得懂，这还不错。 对，因为天猫精灵放个屁那个事情，说我问天猫人士在里面，他专门做了一些就是有趣的一些回复 啊， 这专门做的就是为了解闷儿的。然后呢，他们也没想到这个功能会以一个这么奇怪的一个形态就出来了。再包括说。小爱同学会经常因为云端也好或者本地的也好，他都有个学习能力，所以比如说小爱同学现在也在开发一个事情，就是说当你跟他说话说的越多之后，他可能越能了解到你的表达方式，或者是说你的一些特定的部分，比如说 黄黄又迟到了， 对，这太可怕了， 太可怕了。 然后他每天都给他推送打车信息， 对， 那个滴滴又来了。 他如果足够智能，又应该是每天我提醒说给我设置个闹铃，6点钟，他自动帮我设 四点钟 五 点半 的，对，五点四十的， 对， 这个才是足够智能。 对， 所以其实他回到那个话题了，就是我觉得就是。因为说实话，他的音频结构怎么改，我觉得已经没法 改。我也不太关心他的音频能怎样。 对， 再怎么样又能怎么样？ 对， 就这么小的东西又能怎样？ 就再怎样又能怎样？就是他已经不是一个强调就是音频表现的这么一个场合， 还是应用嘛？ 对，所以其实我们未来只能仰赖于说你在云端上头有更好的语音的一个能力，以及接入足够多的内容源，在接入内容源的事情上，大家都学习搜到。 所以现在我唯一担心就是它关于我们这个用户的隐私问题该怎么处理。未来会不会真的会有担心说哪一天这个云端接入了以后哈，这个我跟他说什么话，或者甚至说我没有跟他说话，我家里边发生了任何的声音，他都能够被后台所提取、所用到，或者被录音呢，或被不法分子。 我觉得肯定是有。 这个产品这个品类就要求它要实时的开放， 对， 因为要不然它怎么激活？它要实时的开放，所以无解，所以我是无解的，真的是无解的。我们只能信任说，比如说像这种厂商， 我们 可能好一点。但我 幸亏360没有出过这种东西啊。 但我要讲一个事情，其实 水滴音箱， 其实智能音箱的成本有的根本就不贵，因为你想连一线厂商都能压到299、169这样价格上，你去天猫上，你去淘宝上搜，有大量的广东代工厂的那种用着联发科的那种 Turkey 方案直接出来的这种音箱产品非常多。那种小厂牌的音箱，它会不会做些事情？ 我们更无法查， 我们更无法知道了。就我们自己可能担心，像比如说即使阿里跟小米我们觉得还好啊，我们只能说还好，就是也不能说完全 相信。 对，他们可能是利用我们大数据去做了一些别的东西，但至少不会做监听就特别多的那种事情。但是如果是那种小厂牌音箱，他是不会做。那么万一比如说以前不是有这个例子吗，就是送你移动电源，但那移动电源其实是一个就是 里面有数据的东西，会读取你的电脑上的东西， 追踪器或者录音器，因为之前曾经有过这样的商业间谍的一些案件。那要是这个东西的话，它是不是也会偷偷的在录制你的声音？尤其是那些杂牌厂商，就是那种不知名的广东的一些厂商，因为我们知道它的，如果像联发科给它那种公版方案的话，其实很容易做出来。 这个实现起来没有任何技术难度， 对， 而且没有办法监测。 用户们不可能，我拆了以后也找 不 到。 你拆了你发送的数据包我是看不到的呀。 对呀、 而且说实话，就是它的使用场景要求，它真的要实时在线，那你就一直接着，你不能说像蓝牙音箱开关，它没有的，它就是一直在。要不然的话，你不可能说我要用智能音箱了，我还得给它先开机，再告诉它说小爱同学、天猫精灵，这个逻辑是很扯淡的。所以它是一个实时联网、实时在线、实时监听的一个设备。 所以就是之前就是有一个段子嘛，说那个外卖的大数据泄露了，然后说啊好可怕，这样的话我的闺蜜们就是会知道我已经连续吃了20天炒饼了。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想象啊，真的会引发我们的一些更多的联想。那面对这些产品来讲，我们未来其实现在我们只能够用我们现在的想象去想象他们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无法想象的东西，对吧？ 对 啊。但是未来我们应该怎么去想象？我们还要等到这个半点广告之后才

伴随我们的这个片花再一次响起，我们的节目来到今天最后的一个时段了，正在为您直播我们的潮流梦工厂之智享生活数码单元。今天呢，我们要跟各位听友们继续分享一下关于这样的一个智能的音频新产品和新玩意儿。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我们两位嘉宾分别是数码达人黄浩还有我们的王乐啊，都是我们的资深的数码人了。那下面这个时段呢，我们要专门去聊聊看这个类型的产品，就是专攻于它这个音频类的一个就是扬声器了哈，对吧？ 其实是从卧室到客厅了， 哎， 说实话， 这个场景转变， 这些东西在书房啊卧室用的比较会放 哪儿都行， 但是你要到客厅去，这个东西我想不能满足你的， 它的收声就成问题了， 对， 功率比较小， 对， 满足不了使用需求， 对， 所以这个产品叫什么呢？叫做通常意义上讲的叫做 sound bar，各个品牌会有不同的叫法， 但是很多老百姓会叫它三个字，叫回音壁。 回音壁， 我不知道这名字哪来的， 索尼提出来的， 不是飞利浦吗？ 索尼提出来的。 因为很多的老百姓就真的是普通的用户和市民提出来叫回音壁。我想想回音壁是什么东西，因为 sound bar 可能字面更好理解一下，就是一个 北海公园吧， 像 bar 一样的这么一个 天坛才有回音壁， 对，天坛的回音壁。然后就是 sound bar 比较好理解，就是一个长条形的把状的物品，然后有声音，但是回音壁我就是有点云里雾里这个名词。但是 其实我是觉得 是 它这个比喻其实很形象，就是它用它一个就是一个平的一个产品，一个把状的产品，能够模拟出来的一个环绕声的这样的一种质感。你就好像在天坛的回音壁前，你大声说一句话，那回音壁另外一边的人也能够听到这样的一个在你的前端的一个声音，对吧？那它就是个回音壁的效果，所以它这个我觉得比喻还挺形象的。 对，你叫一声小爱同学那边，哎， 天猫精灵在呢。 回音壁不应该是哎，不应该是要它叫回音壁吗？ 那这个混响时间太长了， 那个黄浩一定要自己去天坛那边去感受一 下 回音壁是什么样子的 啊，对，就明白了啊。对，来，那我们说说看 Sound Bar 系列产品，其实各个厂家都在做。其实很早以前我最早遇到的是飞利浦的，然后有看到有索尼的，有 Harman Kardon 的，有 JBL 的，然后 有 这个BOSS 的有吗？ BOSS 有， 有就有，有那个挺大个的一套， 135系列， 对，135系列， 它是一个 sound bar， 然后加一个低音炮。其实 sound bar 这个东西，是所谓的时势造英雄， 什么意思？ 就是它为什么会出来这种东西？是因为 我们买不起家庭影院。 倒也不是，因为现在房子很贵。如果你要是买这种传统的影院的话，第一，你需要 是吧？ 占地方已经不是一个很费钱的事情，因为它需要这个空间里边做这个声学处理，包括你所有的线路的处理，就是你要单独拿出一间房间来去做这个所谓的家庭影院的 影 音 室。 这个一般是在别墅的下层来完成的，包括这个整体的隔音啊，就是你在这个装修的初期就已经要把这个事情想好。 对， 所以整体的投入是非常大的， 而且一旦完工之后你想要改 是几乎不可能的。 对 啊， 你就想一下，其实早年的时候我们更小一点的时候，家里头其实都有那种所谓的，就是很多家有那种落地的音响。 咱俩就不太知道这个事情。 对， 90后没有经历过这些， 我们都还使的是那个创新的 Sound Blaster 呢。对， 我就是直接是 BOSS 那个135嘛。 但说句实话，就是你们觉得家庭里的尤其放在客厅音响系统是越来越小的，因为早年的时候可能我们家的每个人家的房子还没有那么大的时候还要放一个落地音箱。 对， 但后来你看这几年尤其2000年之后很少有人家再去放这个东西。 对，那个东西最后沦落到结果就是放鱼缸上面放一棵树，或者放一个鱼缸，金鱼会在里面游。也再也没有用过。 所以我当时就用那个 Sonos 那个 Connect， 然后那个就救活了当时家里的老音响系统，那两个大的那种落地式的音箱又能够再继续使用了，又焕发当时的青春与活力，那高音头中音头低音头可是好着呢，不能浪费了呀。 所以这就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你看如果是老用户，因为有人搬家就会因为说那个音箱又很沉，那我搬不搬？ 留住用戏就可惜。 对，它是会有这个问题的。所以现在很多的新用户直接去购买 Sound Bar， 但是 Sound Bar 我觉得又跟传统意义上音频产品又不太一样，因为 Sound Bar 它很多时候我们是配合电视在运用的， 应该是只能配合电视。 其实不是，现在很多 也定， 现在很多 Sound Bar 是支持多信源的，比如说现在像索尼 Sound Bar 是直接 NFC 崩一下也可以。当蓝牙音箱 是，对，但是这个东西它的摆放位置一定是在电视机柜或者是 一般是电视机下方， 会镶也会镶在墙上，这个都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其实我们可以通过这种组合线路的问题解决它的音源输入的问题。比方说，如果我们 但是小航，你这个问题就会有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 我们传统意义上，如果桑德曼只是个音频设备的话，那就应该是从电视机音频出一条线出来给他，对不对？ 对。 现在很多的桑德曼设计理念已经发生了变化了，因为它是直接把 HDMI 的接口先接到桑德曼去，再从 桑德 曼出去。这样的话，它的好处是什么，知道吗？因为有很多，比如说当这个桑德曼的有着跟电视机厂商是一家的时候，你用一部你用一个遥控器就能操控桑德曼跟电视机的全部部分了， 音量就可以同时处理， 包括信源，就是那个你要输、 输入源， 对，相当于这个时候我的桑德曼已经带了一套完整的，有点像功放一样的一套， 对，就是所有的集线器都在功放上面，通过功放遥控器去完成。 这边要刚发了一个东西，这个东西更神经，我不要用神经这个词， 神奇， 对对，其实是什么呢？ 妙。 对， 用苗山的话叫妙， 苗山的话是妙，对， 苗山的话叫妙。 这个产品是什么呢？这个产品是像智能音箱一样，你可以对着它语音控制。 嗯， 我要看哪个电视台的什么东西。其实这是什么功能？是盒子的功能。 对， 它相当于里头直接给你集成了一个盒子。 嗯， 那么如果你的电视机没有互联网接入功能，或者是我们知道，因为有些电视机里头之前有互联网功能， 嗯， 但是电视机有点老， 很烂， 就很烂，很卡，不好用。那这个桑德曼既能帮你去升级电视机的音频， 嗯， 又能帮你去带了一个盒子，比如说国外它就是接入，比如说 Netflix 或者这样的。然后其实国内也有这样的产品，典型的是叫什么？它不叫桑德曼，叫小米电视主机。这个名字其实比， 哎呀， 这个名字其实比你说它是一个叫做 小米小盒子， 就是智能要更， 就是把小米盒子拆出来，然后增强它的功能，但又不是小米电视。 不，你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它其实是把小米电视的那块屏 扔出去了 、那么音箱就是包括就是低音炮之类的东西，包括说盒子，包括因为盒子不承载一个东西，是盒子不承载输入输出的那个信源那个事情，但是那个东西像小米电主机，它后面也是有三个 HDMI 接口的，有 仨呢， 你是接这个上头从那出去的， 盒子只有一个， 对呀， 盒子是你只能 输出 出去， 出去 不能，你不能进来， 不能入，对，入也没用， 所以这个东西又是一个全新的思路，就是我在它的外观形态，它是一个桑德曼，但它其实里头已经融合了盒子一个电视机的一个不带屏幕的功能。那我给电视机，就是我家自有的电视机去做升级，这就是个好事情，因为我要换块屏幕，那个屏幕是很贵的，那个屏幕可能看个十几年它依旧非常的好，但是里头的这个智能计算平台里头这个 不行了， 对，可能跟不上。 比方说你在几年前的乐视电视就可以拿来个救活，是吗？ 对，其实类似，比如说乐视现在很多的平台上内容没了，对不 对？ 对 啊， 它的账户也 已经很卡了，会员也都到期了， 到期了 啊，对。 那我可以去买个这个东西来接入，所以这又是一个，我觉得这又是个全新的思路。像那个 JBL 那款新品就是跟 Google 去合作的。 看我们直播间里这台乐视电视是不是可以到时候可以更新。 但直播间的电视就是显示器而已。 这个可以接歌华呀。 我没看我们这屋连歌华都没接啊，所以说你看这个东西，小米主电视主机， 小米电视主机， 哎，就可以能够解决这个问题，非常好。 就是有人在问说，那个这个东西看起来会让画质更好吗？不， 会 卖得更贵。 嗯，因为它跟画质怎样无关， 它是没有关系的，因为 画质全要靠屏幕的显示功能 以及屏幕后头的那个图像处理路， 对对对， 它其实帮你解决的是扩展性的问题，就比如说帮你扩展了更多的输入输出，因为比如说举个例子，你家电视机可能我们知道很多人家电视机后面只有两个 HDMI 接口， 那可够老的了， 对，那这个东西可能后面有几个接口接进来就好了，而且 一个 hub 呀， 哎，你可以理解的，它又多了一个 hub 的功能， 嗯， 那么 省二十。 啊， 省二十哈吧，嗯， 就这个东西，它其实已经又超出了音频产品该有的定义的本身的一个部分了。 嗯、是，其实这个桑霸这个东西每家都在做， 嗯， 但是就是还是因为就是这个电视由这个传统的这种CRT 变成这种液晶了也好啊，就是越来越薄， 嗯， 的同时画质是好了，但是音质是越来 越 不好， 越来越烂。 嗯， 真的是越来越差， 越来越无法接受了。 因为你想，现在电视机厂的宣传说我们家电视机只有几毫米几毫米的厚，其实大部分厂商不可能做到整个机身都那么厚，因为它底下 一部分，嗯， 它底下 最薄的地方， 它最厚的地方其实是要放一个喇叭的， 对， 但是它大部分只能放那种就是所谓的像叫做 平板式喇叭， 椭圆形的那种的，或者 跑道式， 跑道式喇叭， 什么无源辐射器呀、啊？ 但那个其实大部分 就是要不治本， 就只能有声儿。出声 儿、嗯， 说句不好听的，可能 大部分的比如说我们举例子卖在3000档4000档的那种平价的电视机产品，它的音质是不如这么一个299的一个音响产品的，其实是不如。 哎，我想再多问一句话，在这个地方，那既然说我们对于电视的音频这么多槽点的话，那以后未来就不能出一个不带音频功能的特别好的显示器，我们这么买吗？ 那你看小米电视二嘛，直接就没有喇叭。 对，小米其实就做了他们叫分体电视，很多电视机厂在做分体电视，飞利浦也用，就是我压根儿就是买的时候就是一个桑德巴带着一个东西给你卖出去的。 对呀、 它迎合消费者心理，消费者觉得说我带一个桑德巴是一个比较高 划算， 对，划算很高。 其实成本大概如果没不配低音炮的话，200块钱以下吧。 那、好嘞， 但是配了低音炮的话，其实还是 得400。 推荐大家哈，推荐大家真的不要指望桑德巴尔那个东西，它尽管能提供比电视机本体更好的一个比如说声场的还原能力，但是能带低音炮还是带，因为那么小的一个调音桑德巴尔不能帮你解决很多的音频的就是低频的一个下潜问题。 对， 很多朋友就可能买了一个桑德巴尔回去觉得音质也很一般，我说你加一个低音炮音质就你听上去感觉就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所以现在桑德巴尔的变款又出来了，叫做 Sound Stage，就是把那个桑巴尔给它往后延了一下， 宽了， 可以把电视直接搁在这个 sound stage， 就是声音的舞台，搁在这个上面。 哎呦， 它就是把低音炮跟这个桑巴尔融合为一体， 乐池了。 对 ，Boss 就有这个东西。 嗯， 但是 Sonos 不是也有吗？那个 Play Bass， 类似其实 有，就是这个功能吧，就是一个桑巴尔的一个变款。但是个人感觉可能不太符合中国用户的一个使用习惯。中国用户的话，可能更多的还是喜欢把电视放在墙的上面。 对。 啊，就是这个时候，这个 sound stage 它的位置就会比较尴尬。你上面搁什么东西？搁一个 花盆， 然后你等 会挡屏幕， 然后你看完电视以后，花盆没了， 被震掉了。 对呀、所以就会比较尴尬。 刚才接着了刚才那个说哈，其实解决这个问题，很多厂商有不同的尝试，比如，其实很多电视机厂商。因为我们知道像 LCD 就是液晶面板它后面要背光，所以说它在不方便在面板上做什么东西，但是 AMOLED 的屏幕因为它是自发光，而且呢它也不会因为你震着震着就会把背光给震坏了，所以你像索尼和 LG 都用这种叫屏幕声场技术，它其实用了激励器在后面搭了一条去震动整个面板，因为那个 AMOLED 的屏幕其实是柔性面板，它只用在面板的基底上的材料做一些选择，它就可以让推动上震动发生。我必须要说，因为我去听了那个就是那个索尼和 LG 的那个震动发生，它的声音比大部分我们听到的见到的两千块钱以下的 Soundbar 其实音质是要好的。这个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我觉得是有意思的一个进步。 那成本很高吧？ 成本很高，因为现在比如说支持这种屏幕声场技术的电视机是要15000起跳的。 哎呦， 那太贵了。 那还有另外一个问题，你刚才说那既然是柔性屏，能够自己那儿随便震、随便晃悠、随便柔性去哈、那我们在看的时候，会不会觉得我这个眼睛虚的，一直在那对焦啊？ 它的震动幅度其实没有那么大 啊、 因为它的好处是它整个面板，它65英寸都是、 都在震、 都在发声，所以呢，好处就是它即使没怎么震，但是那个机子真的，我觉得很匪夷，也不是匪夷所思，就是我觉得很妙，因为真的就是它的低频还真的效果还蛮好的，我觉得可能得益于它的整个的震动的面积比较大。 嗯，那你手摸上去它会有很明显震感吗？ 手摸上去会有那种。 那所以它这个里面的电子元器件不会被震啊震震啊震就震坏了吗？ 这个就看厂商自己的一个设计的一个。 所以要15000吗？ 对，所以要贵。 修一下14000。 因为它后面是有一个带状的激励器，而且它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我看电视机的时候，它的发声的部位，跟它的人在画面上的位置是一致的。 就是人在讲话的时候，它那个声音是从真的是面对面这么。推过来的， 它因为即使是桑德巴也好，因为桑德巴在底下，它就会有一种你还是觉得是在底下在。 来来来，乐儿给我们讲解一下关于这个人声声场的调节的问题。 啊，这个呢，主要是由这个中高频是由指向性所决定的，因为黄老师觉得可能这个声音是从这个下面传来，这个在这个另外一个层面上显摆了他们家的房子足够大。 大， 对，因为如果观影距离不是很远，比如说10米以内的话，是没有这种效果的。 你是看的听不出来有任何差别。 对，然后就是在很不经意间把这个负就给炫了。 对。 但是的确，实际上， 你看我们家用一个5瓦音箱就已经感觉到非常的震撼了。 我们都是入耳式的耳机。 对呀、 对， 音箱是不敢用的，邻居会吵到的， 吵的，对，投诉我们家。 但是 黄老师又在窃窃的偷笑。 不是，我真的要说，就是如果 我们家真的很大。 就是如果大家是仔细的去听一下、哎、你还是能听出来的这个部分、 嗯、是这样的，因为所以在一些比如说像这些体育场， 对， 鸟巢里面很多的这种音源就是按区域划分，用这个叫同轴的音箱去有很强、嗯、很强的指向性去传送这个声音，所以就是如果你在这个区域里的比较中间的位置的话，是不存在这种问题的。 嗯 啊，所以如果按照这个区域划分，如果足够精细、足够细致的话，可能每一个角落里的这种听感是差不了太多的。 嗯，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节目当中的这个干货太多，信息量太大哈、啊。到时候咱们可以，如果没有听明白的话，欢迎各位网友们可以来进行我们的这个视频的回放。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点击直播间来看我们仨现在的样儿。然后呢，点击这个动态啊，点击相关的回放，可以看我们仨这个下班以后长什么样，不是下班以后，在下班之前长什么样。哎，对， 关了滤镜，关了美颜， 对。很困难，可能你就不堪入目。 没事，我今天带了红米自拍手机。所以顺着乐言那个话讲哈，就是包括说很多人会去，为什么会觉得电影院里头的整个的临场感的效果会更好，因为包括电影院里头你要知道很多的时候它的扬声器，因为电视机的扬声器有是在两边或者底下的，可是电影院的扬声器是在幕布的后面的， 对对对， 所以很多的人声的位置你会觉得说哦是正对的，是从荧幕里头他说话的那 位置发过来，都有什么杜比全景声啊，对吧、嗯、那当然砸大钱做的这个声学系统咱们不能比， 对， 家里边也没这个条件啊，但除了黄浩这样以外的，对，好像 主要是没有那个房子， 对，人家地底下都是音箱， 对，弹簧舞池。 我就接着说哈、啊，再说杜比全景声、啊，其实每个人其实家里都想有那种环绕的东西，但是问题是，比如说像尤其上杜比全景声，你后面得有顶上还有，其实安装起来很高，嗯、所以桑德巴尔，我不知道乐姐怎么理解这个事情，就桑德巴尔推出了一些 虚拟环绕。 虚拟环绕它的方式什么样的、嗯、一是做一些这种声学的算法， 嗯， 二是真的把那个桑德巴尔做的比较有各方面的开孔，比如举个例子，像有索尼有桑德巴尔产品，它的左右侧不是个直的，它是这样斜过去的、嗯、它是希望说到你的墙壁打回来，然后它顶上有两个扬声器，而且顶上其实不是这么直重的顶上的、嗯、而是说有一定角度的，那么我们去听了一下后就是有点那个意思，但是说你要说真的跟 微乎其微吧 的比，那没法比，因为毕竟不是一个物理意义上的一 个 真正东西，它是，而且它可能跟你家摆放还有问题，比如说你家的可能正好你的 有一盆花 嗯， 会被挡住， 对， 跟你讲茶几有很大的问题， 嗯， 茶几在沙发前面的时候你别看它挺矮的，它对于这种音频的效果的影响 吸收 特别的明显，对，你把茶几挪开立刻就通透了，所以你看那些个商场里面的什么视听间视音间通通没有茶几， 嗯， 都是你面前就是电视，通透极了啊！ 但是问题是你家里头不可能不放茶几、啊、 可能不放茶几啊， 对， 对啊， 我们家就不放，因为放不下， 因为你家地儿大，你家 放下就没法走路了。 所以 开门热窗户是吧， 所以呢你觉得桑德巴这个产品现在还有什么选购上面的一些问题吗？因为现在真的是品类越来越复杂。 其实之前我在没有听那个 BOSS 那个135之前，我跟黄老师是一样的，因为当时准备把家里装一套535， 嗯， 因为是一个物理的 5.1 环绕的嘛，当时就在听，因为装修已经完毕了，不可能再去开槽布线了，然后所以这个535是绝对不可能的。 你可以让他们做那个叫什么交换空间那个节目，跟你家重新改造一下吗？ 我那房子已经经不起这么折腾了。 属于违建是吧？ 对，然后我就去听了这个 BOSS 的135，他说这个我们有这个虚拟环绕的功能，我说那虚拟的东西它能行吗？因为跟黄老师这个疑问是一样的，但是在店里试听的话是感觉在店里那空间里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他店里空间可能是比如说左右啊， 因为店里空间已经是比较糟糕的那种听音环境， 嗯， 就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就是他这个虚拟环绕，如果你是如果是这种对人耳并不是特别敏感的用户群体来说的话，是完全足够用的，没有任何的问题。 嗯， 而且这个东西你不需要在那个开槽布线去这个安装去调教去维护，你只要把那个桑巴放在他那个桑巴是有两种安装方法，一种是搁在桌子上面，一种是搁在墙上面。 墙上会有打一个， 然后你放着歌跟挂着歌，那个喇叭的使用的喇叭是不一样的 哦。 啊 ，BOSS 那个它会 它会 切换，然后那个低音炮是无线的，可以扔在房间的任何一个地方，然后这样的话，这个使用成本就会比较低啊， 说 本身也便宜，比应该是比535要便宜1万块钱吧， 有点 啊，这个便宜太多了。 你刚才说低音炮，其实低音炮现在有些比较有意思的玩法。索尼当时也是索尼，他推了一个低音炮是干嘛呢？做特别薄，他其实是把以前的低音箱，以前我们低音箱低音炮是竖着放的，或者是对着底下放的嘛，但是它变成侧着放了的。它其实要保证它里面的那个口径，但是让它尽可能薄，干嘛呢？方便你把它塞到沙发底下去。这样的话，就是。如果有比较强烈的低音的话，你可以即使音量关着比较小，也能感觉到对你的这个在震。那其实在感官上都是增强了一个 4D 影院 对你的、啊、你的感觉的。这是一个，这也是一套，我觉得这是一种思路的方式吧。 这个低频振动器以前惠威就在做，它的影院系列会有这个叫低频振动器，是安在你沙发的脚上面，它会根据低音炮的振动，它也会振动你的沙发。 因为这样的话，尤其在家庭环境里头，我不能开那么大声。 那就是这个低音是来自于这个身体的感受，包括去那个迪厅，当然我没有去过啊。你 还 站在那个 不能进， 对，你站在那个音箱那个墙前面的时候，这个震动是不仅仅是来自于这个听觉，而且是身体的这种感受，会非常的震撼， 心动。 对对对对 对，然后所以。这又是一种不同方式。最后我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是，就是购买森德巴的时候要注意一下什么呢？安装和摆放的位置。不是说它会对你的听觉有多少影响，而是有很多的电视机的一，现在有电视机是那种四角的那种小支架，你会发现它底下的空间非常的小。 对， 这样的话，你的森德巴如果稍微高一点的话，就必须会摆在前头， 进不去嘛。 但是 只能放前面。 但是留意。摆在前头会有问题，因为它会挡住电视机的红外的遥控的接收口。因为有的接收口在那个中间，在那个商标的旁边。那你就会挡住它。然后呢，再有就是有的电视机的那个支架，它是就是很传统的中间的那个支架。你像三星、索尼， 是一个弯的， 中间是个柱， 对，中、 啊、 就 底下一个台。 它在中间可能是个台子或之类的东西。 对， 这样的话你就只，因为我们家就是这么个情况，我就只能把森德巴搁前头在。那有个问题，那些线，尤其是 HDMI 线又比较粗。光纤的线、电源线就会是一个 堆在一堆， 就比较丑。对，它就会在前头闪出来， 所以才要重新装修房屋嘛，对吧？全都上墙就好了。 上墙是一个好选择，因为很多上墙的时候，它分的话是可以在墙上给一个架子，直接搁在上头。 因为很多的那个，我知道很多朋友家里那个电视是不能上墙，因为它不是承重墙。 对， 就是索尼来了以后，它不给装，说你这东西看着看着电视就会掉下来。 我家那个也是。 你像刚才讲到了那个索尼那个就是屏幕发声那个电视， 那个肯定不行，这个螺丝全要松掉。 对，不是，因为它背板是一个激励器在那， 对对， 它是没法去挂那个。 它要晃的，所以。遇到这种问题的话，有时候我们可能只能拿一个这种台式的这种 sound bar 去解决这种问题了。 对， 其实 那个刚才讲到了那个 sound bass 那种产品是更合适的 play bass，我就直接把它给 把电视机坐在上面， 对 啊， 架起来把它压底下去就好了。 而且那个，但是还是有问题，那个东西它体积不是很大，但是60寸以上的电视几乎是搁不了的。 对， 就你会发现它那两个脚就直接。 跨过去了， 放又放不下，然后搁又搁不住， 很尴尬的位置。 但那种产品适合说是那种底座型的电视机，我就把底座搁上去了。 底座型显示器， 对对，就是像索尼，因为像索尼、三星 是中间一个柱那样的，你家那样的， 对 对 对， 对吧？ 这样子的。但是那种支脚型的这种产品， 对，是不行的， 是不行的。而且是电视机越大的话，它那个东西肯定会放的没那么稳定，它毕竟它的面积比较小。 对，所以我有时候跟我很多买三八的朋友说，你看一下，比如尤其是你想买，你就如果你不是挑一个专门的音响品牌的三八，比如说哈曼卡顿、JBL 或者飞利浦，飞利浦的好说，因为飞利浦有飞利浦电视，你会发现说有时候电视机厂商自己的三八产品，它会做的比较好，就是甚至给你专门卡好那个距离，卡好那个跟你的脚的距离，给你可以推进去。如果有些产品做的不是那么糟糕的话，你像索尼或者是飞利浦的一些产品的话，可以。搭配着买，这样的话其实你自己安装的时候会更方便一些，因为甚至说连包括说连遥控器 还是买原厂 通用一个，对， 兼容性比较好。 我知道之前就还有一分钟了啊，赶紧说一下，因为我现在是在使用就是 Sonos 那个 Play Bar， 然后它呢在你接好电视之后，它会把电视的音源自动禁用屏蔽掉，然后它会把自动的电视的光纤音源接出来给到这个 Play Bar 里边去，这样的话你在调音量的时候就只用手用手机就行了。 对 啊，就不用再用电视遥控器调音量。 像我们家用的是索尼的一套，那么我接上森德巴之后，索尼电视机的音量显示是电视音量已禁用，就不会出现说电视也在播着声，森德巴也播着声，你会听到两个重叠的一个声音，那个 尴尬， 奇怪，对 对。最后一分钟我们来总结一下音频的设备越来越多，目前的市面上面这个智能为先，那之前我们现场也看到这个三款智能的语音 为输入端的一个音箱设备，可能不叫音箱了，未来可能还这个名字啊，还会可能再变。 对，那现在叫智能音箱嘛。 对对对，所以我们未来期待通过语音带给我们的生活更多便利，那也期待以后王乐这个工作啊越来越忙，因为值得去评测呀、去了解呀的东西越来越多。关键是能够忙完了以后，给到我们更多的用户们、消费者们一些切实有效的这种体验的报告，好不好？ 那忙到跟音箱开始聊天了，那确实挺忙的。 对对。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先告一段落，再次感谢我们的黄浩还有王乐光临我们今天的潮流梦工厂之智享生活数码单元，我是主持人常小航，当然也向您继续关注稍后的活力 Music 课。各位周末愉快，周日的时候不要忘了跟妈妈说一声节日快乐。 第十届赢在创意全球华语广播大赛正式启动，赶紧抓住时机，纵然十面埋伏也要以一当十，用石破天惊的创意叫醒我们的耳朵。作品征集截止5月20日，详情登录大赛官网 yzcy.rbc.cn 或关注官方微博微信。活动新媒体独家音频合作伙伴蜻蜓 FM 创意。